会，有你在身边是我最大的安慰。老婆，你永远是最美，为了你我不怕今年等一回，你的温柔如水，百般娇媚，感谢上天让我抱得美人归。 因为我不太喜欢乱搞，女朋友的长相我也不挑， 像你这样的实在刚刚好。我是一只有潜力的股票，错过了就再找不到。耶、yeah, ，情况开始转好，你好像变得有点害臊。我拿出两张电影门票，这是诚意，不是圈套。呜，好像初恋的心跳，期待和你初吻的味道。这时候真怕你扭头大叫，千万别开这种玩笑。嘿、hey, ，其实我真的不错，所有哥们都说我不错，收入微薄，存款不多，就这两项比较弱。嘿、hey, ，其实我真的不错，所有女友都说我不错，技巧动作我都掌握，我比陈冠希还色。嘿、hey, ，其实我真的不错，所有哥们都说我不错，收入微薄，存款不多，就这两项比较弱。嘿、hey, ，其实我真的不错，所有女友都说我不错，技巧动作我都掌握，我比陈冠希还色。 不是帅哥，不是明星，不是陈冠希，我只想找个善良女孩好好来珍惜。我不是帅哥，不是明星，不是陈冠希，我只想找个好的女孩，不是玩游戏。我不是帅哥，不是明星，不是陈冠希，我只想找个善良女孩好好来珍惜。我不是帅哥，不是明星，不是陈冠希，我只想找